解开。 你看看你，这是头，那是脚。 啊，哦，这是头，那是脚。没法治了，唱倒胳膊。 你再仔细看看，会不会是窒息养死？ 就算是窒息养死，也就死了。 窒息养死应该有起搏的可能性，能不能人工起搏？ 人死了，做也是白做。 伊尔木，人命关天，不做毫无希望，做总有一线希望。 吴燕，我是医生，你是护士，得听我的。 伊尔木， 算了。 伊尔木， 算了吧，护士长。既然没指望了，我们就和这位可怜的孤老汉告别吧。 来，我们大家送他到清真寺去吧。耶阿拉阿拉亚克贝 阿拉亚克贝阿拉亚克贝。 等等， 怎么，护士长，你要为他做人工呼吸？ 咱们干这行的，总不能眼睁睁地看着病人就这么走吧。试试吧，也许有救。来，帮我一把。 哎，吉普车，吉普车，土尔逊书记的吉普车来了。土尔逊书记来了。 哎， 马师长，马师长来了，来了。 乡亲们，乡亲们，你们看。谁回来了？ 吴元璋， 吴元璋， 吴元璋， 回来了！ 吴元璋回来了！ 回来了！ 回来了！ 燕子，你怎么也来了？ 你不是在几千里之外都赶回来了吗？ 月子里注意别累着。 嗯。 哎，你的嘴怎么了？ 正在为这位伤员做人工呼吸。爸，你来的正好，看看这位老阿塔还有救没有？ 好。哎、怎么浑身都是泥呀、啊？ 刚刚从土里扒出来。 会不会是窒息养死？ 别急。 枯木子琴，羊皮酒囊。哦，这老阿塔是克孜勒苏乡的老牧民呢，好像是位民间歌手，我还听过他唱歌呢。 克孜勒苏离这好几百公里呢，他上这儿来干什么？哎，还赶上了这场地震。 午夜，你判断的对。是窒息养死，赶快做人工呼吸。 嗯，好。 还是让我来吧，我比你有经验。土尔西书记啊，库木乡灾情严重，你赶紧走，尽快的组织人把伤员送到这儿来。啊， 吴院长，这老汉还有救吗？ 有一份希望。 好，那我先走了。 来，乡亲们，帮一把。把门板架起来，赶快烧一堆火。 好嘞， 轻一点，轻一点。好。有脉搏了，爸，有脉搏了。 活过来了。 哎呀，好了。 哎呀，真是 吴院长，死人让你赶跑了。 就是， 你真是我们克孜人的白衣生人啊！ 白衣生人啊！ 好了， 好了， 乡亲们，快起来，快起来！ 乡亲们，快起来吧！ 你们就别抬举我了。这位老人呐、啊，埋进土堆，身体也没大的损伤，只是缺氧窒息。来，大家帮个手，把他送到帐篷里。 好嘞， 啊，请 跟我来，这里。 哎，好。燕子， 哎， 你们的护理可得跟上去啊。 嗯， 哎，燕儿木呢？ 那不是吗？他不敢来见你。 为什么？ 他又酗酒了。 这小子，燕儿木，你过来。 嗯，我，吴院长， 你身为医生，怎么能这样呢？在规定面前，人人平等。酗酒一次，就记差错事故一次，扣除本月奖金，在全院大会上做检查。 吴院长，这些已经用不着了。 什么意思啊？ 我是个让人瞧不起的人，